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3集，萧继同笑了，哼，但你的武力足够强大，你在他眼中也算不上垃圾，所以你通关了。柴荣忍不住说， 老萧，你的脸 相反，你要是够聪明，你能设下陷阱得到徽章，你还能直接解开真相，所以无论你擅长哪一方面，他都没有给你绝路，只要你足够强大，你就可以通关，黑塔在筛选合格者。萧继同没理会柴荣的话，他直接说道。柴荣不服道， 武力值强大的玩家可以强行通关，聪明的玩家可以靠解谜通关，我知道，以前的黑塔游戏也是这样，我们之前的五个月都是这样通关的，但是这次按照唐先生的说法，只要进去做任何关于 surprise 的事都算通关，那到最后每个人无论有没有集齐徽章，他都会努力的进垃圾处理站，死马当活马医，这样的玩家在黑塔眼中也算是合格者。 萧继同冰冷地说，这样的玩家在这场大逃杀里活了12个小时，最后还能进入垃圾处理站，他凭什么不算合格者？柴荣的心里记着一层沉闷的怒气和愤懑，他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，但是他的胸口堵着一颗大石，这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脏上，让他喘不过气。他竭尽全力地想证实这场黑塔游戏的不公平。 谁说这种玩家就是合格者了？万一有人没等到最后，他没武力，也没智慧，他就是傻，就是在游戏刚开始没多久，垃圾处理站附近还没什么人埋伏的时候，傻乎乎地进去，然后正好通关了呢？ 萧继同反问，有这种人吗？柴荣说， 万一有呢？ 萧继同站定脚步，好笑地看着固执的柴荣，没有开口。唐默静静地看着这两个南京最出色的玩家，他们一个是南京组的队长，一个是南京攻略组的队长。过去的三个月里，他们携手努力，将南京构建成了一座最和平的城市。但如今，他们一个吵得面红耳赤，一个脸上横着恐怖的伤口，却连处理这条伤口的打算都没有。这个答案不用萧继同回答，也不用唐默说，站在一旁的宁宁低头看着地面，冰冷地说， 谁告诉你运气不是实力的一种？ 柴荣扭头看向宁宁， 五个月前运气最好的人类进入黑塔游戏，通关后成为正式玩家，运气很好的人类机缘巧合成为预备役，运气比较好的玩家在那三天里杀了人，最终成为偷渡客，这三类人都是运气好的，而那些连真相都不知道就被黑塔直接抹杀的60多亿人，他们没有这个运气，所以他们死了。 顿了顿，宁宁淡定地看着柴荣， 凭什么那60亿人就这么倒霉？ 柴荣说， 对，所以黑塔根本不公平，这次的大扫除游戏也是一样。 在黑塔眼里，那消失的60亿人就是活该倒霉。 柴荣睁大眼睛看着宁宁，高挑冷漠的黑衣女人盯着他， 既没触发黑塔游戏，又没成为预备役，最后还没杀人，他们就是活该，没有这个运气。黑塔为什么要顾及你有没有这个运气？就像这次的大扫除游戏，如果真的有人在一开始情势还不紧张的时候就进入垃圾处理站，找到通关游戏的方法，很可能一个城市的玩家都会因此获救，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人出现。如果真有了这样的事，那么所有因此获救的玩家也是理所当然，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幸运。运气从来都是实力的一种。 宁宁说完这句话，她抱着自己的弓弩， 扭头看向萧继同。 队长，我想去看看黑塔。 好。宁宁神色平静，仿佛不为所动，但是他握着弓弩的手指早已捏紧，手指捏得发白。宁宁说着冷酷的话语，走向黑塔的时候，背影却消瘦单薄。柴荣心里堵得慌，他已经觉察到了那件事，但是却抿着嘴唇不肯承认。萧继同看着他，用冷静的话语指出最残忍的真相。柴荣，是你养出了这群垃圾。柴荣错愕地抬头看向自己的好友和同伴，哪怕在说这种批判的话，萧继同的脸上也带着淡淡的微笑，阳光下他的笑容无比刺眼。柴荣呆呆地看着他，许久后他扭头就走。南京组的成员惊道： 队长！ 成员们赶忙跟上去。林荣是最后走的，临走前他深深地看了眼还在笑的萧继同。 我懂你的意思，萧队，我想队长他也懂了，只是他需要一点时间。南京被评为末位者也不是队长希望的。还有，小队，你还是处理一下伤口吧，等他自行愈合可能要半个月。 萧继同摆摆手，去安慰那个蠢货吧。南京组的成员全部跟着柴荣离开，一时间只剩下攻略组和唐默。唐默自然也是要去南京组的，傅文铎等会儿会带着傅文生直接回基地，不过他没有立刻走，而是留在原地看着萧继同，萧继同也看着他，两人对视了一会儿，唐默笑道：你有事想问我？被人发现了心思，萧继同笑了笑，开门见山：是，我是想问你，傅文铎为什么敢亲自去做这个实验？唐默淡淡地说：他自己有一套 surprise 的徽章，我们集全了。萧继同说：小生确实是把徽章放进光团里才通关的，用徽章肯定能通关游戏，所以傅文铎有了徽章，他敢进垃圾处理站。但是万一黑塔只给你一次通关的机会呢？没有在第一时间把徽章放进去，就视为游戏失败。傅文铎或者说唐默，你们两个人为什么敢这么做？ 不收集全所有徽章不敢进入垃圾处理站，这一点无论是唐默还是萧继同都是如此，但即使收全了徽章，萧继同也不敢拿这种事开玩笑。早在很久以前，当唐默问萧继同 surprise 真的是那些徽章吗的时候，他们两人就都猜测黑塔要的 surprise 可能是其他东西，而且是和武力无关，所有玩家都可以得到的某样东西，可他们不敢做实验。唐默等收集了徽章，并且游戏只剩下一个小时的时候才做出决定，萧继同则是根本不打算做实验，这是在拿命做实验。为什么傅文铎敢那么做？唐默敢这么放心？萧继同问的是这个问题。唐默的表情没有任何波动，他凝神仔细思索着，仿佛在真的认真思考萧继同的问题。片刻后，他看向萧继同，义正言辞道：因为傅文铎是个好人。萧继同说： 什么？ 唐默眼神诚恳：傅文铎是个军人，这点你应该知道吧，从他的很多习惯都可以看出来他是个军人，所以他正义感爆棚，非常正直，这点我也非常佩服他。当时我们已经集全徽章，出事的几率只有不到1%。傅文铎那么正直，是个大好人，所以他愿意用这1%的几率冒险，为大家找到正确的通关方法。 顿了顿，唐默用拙劣的演技感慨道：傅文铎真是个好人呐。 萧继统无言以对。一旁的金发男孩听不下去了，无语道： 我信了你的邪哦。 唐默笑眯眯地看着萧继统，他想了想，摆出白若瑶那副笑脸。萧继统定定地看着他，似乎想从他的表情里找出答案，可是他根本没法从唐默的脸上看出任何情绪。最后萧继统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说： 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 唐默的嘴边笑意更盛，无论萧继统怎么怀疑，他都不可能猜到唐默和傅文铎拥有火鸡蛋这种作弊神器。两人就在此分开。萧继统不想拿队友的命去冒险，所以他并不打算探索真正通关游戏的方法，他只要自己和队友能通关就行。如果没有火鸡蛋，唐默和傅文铎也会如此。最后的那一个小时，唐默和傅文铎开启火鸡蛋，他们早就做好打算，只要有机会，两人中随便哪一个进入垃圾处理站，都会先尝试其他通关游戏的方法，实在真出了事，就开启独档，重新再来。新街口那边的打斗声已经渐渐停息，朝阳爬上半空，将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来。唐默抬头看着天空中滚圆的太阳，他的脑海中想起宁宁的那句话：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。 唐默笑着摇摇头，是的，对于黑塔来说，运气就是实力的一种。唐默回到南京祖基地时，傅文铎已经带着小朋友回来了。傅文生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工厂的箱子上，低着头不说话。南京组的其他成员也不比他好到哪里去。这次游戏，南京组一共损失了7个玩家。一天前那个调侃唐默千万别和他们一起去参加副本的年轻男人，也死在了冰冷的玄武湖底。他的黑人同伴默默地离开基地，前往玄武湖公园。游戏的时候，他们没时间把同伴的遗体捞出来埋葬，现在他们有时间了，有很多很多时间。柴荣和南京组的大多数成员都心情沉重，意志消沉，攻略组的成员却相当活跃。下午萧继统就带着小乔、小薇还有其他几个成员大包小包地来到了南京组基地。从他的口中，唐默知道傅文生心情不好是有原因的。在玄武湖公园攻击他们的南京玩家中，有2个人傅文生认识。就在上周，他们想从南京组手中买走一个副本消息，因为手头没有道具，南京组的成员爽快地告诉他们： 等你们通关那个副本，再把道具拿过来就好。 类似的事情南京组做的不少。一开始柴荣并没有完全想养废南京的玩家，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和平的环境，偷渡客不敢在南京乱杀人，因为南京组会惩治恶意杀人犯。用道具换信息的主意却是萧继统提出来的，不强制南京玩家换取信息，一切自愿。而且南京组还在新街口广场设立了一个公告栏，标注所有可能的副本入口位置。南京组并没有主动捆住南京玩家的手脚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